殿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看的是彼得后书，那我看到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跟今天的信息也很有关系哈。看到你们的周报上面有讲到是更像基督影响世代，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健康成长的基督徒要能够更多的像基督。那我们刚才读了这十一节的经文，那头三节啊，事实上有一个关键的字，我把它，你可以看到哈，就是那个因啊，因为的因。所以这三节呢，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结果，啊，每一节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这三节整理一下的话，第一节说基督徒都得到宝贵的信心是因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义。第二节说基督徒多多的得到恩惠和平安是因着我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第三节说基督徒得到神所赐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是因着我们认识那位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得到这三样宝贵的结果，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得到的，是因着神，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义，是因着我们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招我们的主。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啊，这就是基督徒非常重要信仰的根基。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呢？神让我们得到信心、恩惠、平安、生命、前进，要得到这些有什么目的？第四节啊，下一章啊。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信息有份。所以原来我们在认识神、认识基督以前，神已经给我们有一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就是十一节说我们会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这怎么进去啊？所谓进入神的国什么意思啊？是怎么进去？是马上就去进去吗？现在就进去吗？我们是照着我们现在这个本相，以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吗？不是的哈，进入神永远的国度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历程。他在这里说我们必须要先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开始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与神的性情有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界的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使我们跟神有相似的性情。那是什么意思啊？性情是人的本性本质的意思，人的本性、人的本质跟神的本性本质是不同的，因为人性和神性之间有分别，人的性格和神的位格有清楚的划分和区隔。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神原来造我们的那个形象。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呢，我们就需要改变，就像保罗他说我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节，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所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要改变，要成长。那彼得他就接下来提出八样我们必须按部就班要来成长的一个项目。那这是基督徒一生全人的一个发展，每一项都是必须的，而且这些所提出来的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不到或不去做，彼得他在第八第九节说那就是我们懒惰和眼瞎，忘记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为什么彼得要强调这几个项目呢？因为他发现当时有一些人参加教会啊，信主了，但是呢这些人在一个关键的真理上呢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 他们以为有信心得救就好了，信耶稣得永生就够了，他们的信仰就停在那一点，所以他们的生活、行为、性情、言谈仍然没有改变，所以他们还是旧人一个。所以自己没有改变，没有见证，怎么可能让别人看出福音有什么好处呢？那更不要说这个人可以去传福音了。我们常常到教会来听讲道，每个礼拜都来，对不对？但是听过就忘了，对不对？我请问大家，有谁还记得上个礼拜牧师讲的什么？恐怕你连题目和经文都不记得了，对不对？所以我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提醒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读圣经，不但读圣经还要读懂圣经，不但是读懂圣经还要读到圣经它的重点。而且呢，我建议他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读的经文中那些关键的词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能知道那些关键的词，你就可以想起这个经文中的信息。我们刚才看了那三节，对不对？我把那个因为的因拿出来，所以那个字就是那三节的关键字。从那个字我们就可以明白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因着神，因着认识主。那接下来今天这个经文重点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有没有关键字？你再看一看，你能够发现彼得他说了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好多项目，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字呢？那我找有两个关键的字，而这两个关键的字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两个态度。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两个字？一个字叫殷勤，一个叫做加上，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啊。第五节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第十节说你们应当更加殷勤。那当然第五到第七节有 讲了好多个加上，对不对？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等等的。第一个态度是殷勤哈。那什么叫做殷勤？有一次我去一个中餐馆 吃饭哈，那在那边有一位工作一位老姐妹在跟我聊天，那就讲到在餐馆工作的态度。那她说在那边工作很多年了，她常常劝一些年轻人来打工的呢，打工的态度要正确，不要迟到，不要偷懒，要早到，要晚退，在人面前的时候要用心的做，老板没看见的时候呢也要做，而且要勤快，要高兴，要尽力的去做，那这就是殷勤的态度。那我认识另外一位弟兄呢，他好多年前申请到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做鸿海电子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你的手机都是那里做的。很高兴啊，因为待遇不错，所以第一天上班呢，他想说要给老板好印象，早上七点钟就去了，就到了那个停车场，没有位置，没位置停。那只好到停到了外围停车场搭 bus 回来啊，所以想说来太晚了，还早一点，所以第二天他上班六点钟就去了，结果呢还是没有停到位置，停车场还是满的，所以他非常惊讶。那后来打听呢才知道说，这个公司啊，我们知道鸿海老板很厉害，对不对？但是公司有固定上下班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人为了要拼业绩、赶进度、拼成果，所以他们就是住在办公室，根本不回去。这叫什么？这叫分外的殷勤。所以这些人工作的态度就是分外殷勤的做工，为的是要维持他们进步，他能够达到他的目标。彼得说我们要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度，我们的生命要成长，那成长的每一步每一项都要分外殷勤的去做，这是第一个态度，很重要。那第五节到第七节出现了七个还要加上， 基督徒有信心够不够？不够的。彼得说不够，要加上德性。有德性够了吗？不够，还要加上知识，还要加上好多。这个叫加上。那这个加上原文的意思叫做豪爽大方的意思，那另外意思就是平衡的意思。彼得说我们要以豪爽大方的态度来装备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活得更精彩。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不要当得别别扭扭的。这个餐馆师傅啊，他总有几些招牌菜，对不对？那不同的食材调味配料是一样一样的加上去的，那有它一定的顺序，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火候。所以我们这些不懂的人呢，如果你要去做 这道菜，虽然是用相同的东西，你再怎么试，你就是没有办法领悟这个老师傅他那个还要加上的那个秘诀，那这个菜你就是烧不好。这个还要加上是怎么用在我们基督徒的成长上呢？比如说吧，我们要读圣经，对不对？我们读圣经啊，断断续续的读，每次读读不了两节。彼得的意思说，你要大大方方的多读一些嘛，干嘛这么小气呢？你在教会里服侍、祷告、关怀、奉献，也都不要畏缩，不要小气，要豪爽大方的气概。这就是神所看重的那个加上。另外他讲的那个意思也是平衡的意思啊，基督徒的生活是平衡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光长肚子不长脑袋，好不好？不好。如果你只追求知识，你没有耐心，那你也没法成事。所以什么事情不要太保守，也不要太超过，要均衡的发展。所以殷勤和加上，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两个基本态度。所以这两个基本词你记得没有？下次你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就会不同的看法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把这两个态度用在这个成长的八个步骤上。那这八个步骤基本上是由内而外的。下一章，这八个：信心、品德、知识、行为，一直到爱心。那既然是加上，就是一层一层的加上。那如果说不均匀的话呢，就会走样了，甚至会撑不住就倒下来了。那我们看这些品德哈，我们最容易出问题的大概是中间的那两个，叫做节制跟忍耐啊。常常我们倒下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做好。那在这里彼得他首先要求基督徒要有信心，以领受信仰为他的起点。因为你知道不信神的人，他们也可以有很好的品德，他们有知识、有耐心，爱心比我们基督徒还好的。但是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信心是由信心出发，我们是因信称义，是神称我们为义。那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要有相对的德性。那德性是指一切的好行为，是实际行出来的一些表现，我们一些操守美德。所以有信心的德性标准是不同的。彼得他自己有很大的感受。有一次彼得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啊，不是到七次，乃是多少？到七十个七次。请问你能够记录你饶恕别人490次吗？有谁做过这种事情？别人如果惹你生气几次了，恐怕你老早就抓狂了。耶稣说，基督徒的饶恕是完全的饶恕，是有信心的饶恕。所以有信心的基督成长第二步不是知识，不是忍耐，不是爱心。彼得说，先把你的品德操守建立起来。你如果喜欢贪小便宜， 你不修边幅，或是不 有这些不良嗜好，有坏脾气，你爱记仇，你不肯原谅别人，这些你要先改掉啊。有人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一个人个性脾气那么多年了，要改掉很难的。如果要花很多年才改掉一项，这里有八项哎，那大到哪一年呢、啊？你不要忘记刚才说的第一个态度是什么？殷勤一点，积极一点，大方一点。因为一个人你的年日并不长啊，要把握时机，当机立断，说改就改。德性改变的开始呢，那个同时我们还要加上知识啊，加上知识。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这里所说的知识呢，不但是指一般学问常识，也是指对神的认识。那我们所得到那些实用的知识技能，可以使我们过正常的日子，能够排解生活上的难题。但是对神真理知识上的学习，可以让我们能够分辨真假，能够知道对错，使我们能够更聪明。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灵的事，所以属神的事情要有圣灵的同在，你才能够明白。但这都不是一下子你就可以完成的，就可以得到的。知识真理需要持续的去学习，去操练。那这里所说的八项，不是说阶段性的，而是同时性的、持续性的、长久性的。那有了这实用的知识和真理呢，我们还要加上节制。那节制什么？节制就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和控制。因为人是有情感、有欲望的，那个理性是人让人不放纵。那基督徒的节制不是说我们要斩断我们所谓的七情六欲，而是说我们要建立伦理，要借着圣灵不再让肉体让我们任意去放纵我们的情欲，让理智和情感有一个平衡。这个加州马鞍峰教会哈、啊，那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 Rick Warren 牧师哈、啊，华里克牧师，他去年呢出了一本书啊，叫做 The Daniel Plan， 叫做但以理计划。但以理计划什么书呢？在现在很流行的、啊，就是40天让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活。那其实里面讲的就是减肥，也就是说如何节制你的饮食，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和服侍的态度。那这本书很畅销、啊、那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啊、因为2011年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呢，他有一次他在他们教会为850个人受洗，那洗礼进行到大概300多人的时候呢，他的手已经抬不起来了，因为他站在水池里，他说这些人怎么都这么胖啊，每个人都200-300磅，太胖了。但是他自己想说，他来到马鞍峰教会每一年长3磅，他在教会里服侍20年，他长了60磅，他说真该悔改，我们都应该为主减肥。所以那次洗礼过后，他就在他们教会推行一个但以理计划。我们知道但以理是什么？但以理是很有名哈，他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王宫中是进前吃素，但是他保持他身体的健康，并且对神的进前。我们的生活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饮食不节制，我们的生活就不正常，我们生活不正常，我们就会在饮食上乱来，这就是恶性循环。虽然我们可能很有知识，我们很有信心，你品德也很好，但是节制这一点加不上来，你就不行。节制还要加上忍耐，忍耐真正的意思就是坚持你信仰的价值，你相信神的恩典必然实现，你要克制你的情绪， 你不要受到世俗的影响，你要忍耐，不受那个情欲的辖制，你这个人才能够正常。忍耐也不是说一味的容忍哈，消极的去忍受，而是要像耶稣基督，他为了他前面的喜乐忍受十字架的羞辱那样的忍耐。所以忍耐是基督徒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要把它成为你生命进步的一个训练。那我们刚才讲那个马鞍峰教会，那他们教会一共有10000多个人参加这个计划哈，也就是说有10000多个大胖子，包括华里克牧师在内。那在减肥那段期间，他们做的忍耐很不容易哈。我不知道大家，中国人都很瘦，所以比较少人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些人，他们的忍耐是有价值的。到了2012年底，他们一共甩掉了25万磅的肥肉，所以忍耐到最后的人都得回了他们原来的身材，也得回了他们健康的生活。当然，他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内向也加上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那前进是指我们生活要以神为中心，但前进不是单单对神而已，而且我们要公平的去对别人。前进原文的意思是圣洁神圣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以一个神圣的态度去面对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圣洁，我们也要以圣洁的态度去面对人。所以保罗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他又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大家能够在教会中，不只是在对神有敬虔，你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要一个圣洁的心。那有了这个前进的心，还要加上爱心。爱心啊，这个在教会中讲的最多的哈。爱心他这边特别说要包括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那彼得将这个爱心增长的要求是摆在最后哈。那不是说哈我们要到最后一步才去爱人啊，你说我现在爱心不够，哎呀我现在信心还没到嘛，所以我现在爱心不够啊，我现在没有那个知识，我要圣经读几遍以后我才能够更多去爱人，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的爱心是要有根有基的，这是彼得的意思。你这些爱在后面，事实上前面是你的根基啊。爱心不是施舍，爱心不是剩余的价值，你要先学会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你才会知道怎么去爱教会外面的人。我想这一点可能今天这个世代教会一直忘记了这件事情。爱弟兄的心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对不对？没有爱弟兄姐妹的心，那前面讲了这么多，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敬虔，都是空谈。因为你只是独善其身，你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你知道这么多，但是你怎么样，行不出来。我们知道上个月哈，美国有一件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可能有人注意了，就是最高法院对于这个哈比拉比的一个案件的一个最后的判决哈。哈比拉比，你有小孩大概都知道，你小孩上学要做一些手工艺啊，什么一些很多东西到去那边买的。那哈比拉比呢，这个保险案件就是说，因为他老板他不愿意给这些员工保那些有一些这个堕胎的药，是杀婴孩的药，他说他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案子一直到了最高法院判决，最高法院判定哈比拉比胜诉啊。 那我们不是要谈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我们要提的是哈比拉比的老板叫做 David Green 这个人。哈比拉比这个店啊，这家公司在全美国有超过600家的分店啊，在我们那个 Vernon Hills 就有一家啊。那这个店啊，每一年的营业额超过300亿美金。那 David Green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全家都敬拜神，持守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他这600多个店啊，礼拜天都不开的。所以你今天要去，对不起，不开门。那他的意思就是说，礼拜天是让员工休息，能够到教会中敬拜神。他经营的公司的一个理念，所以他在公司的经营的一句话啊，他说：“根据圣经的真理教训，尽全力去经营公司来荣耀神。”这是每一个员工进入公司就要来读这句话。那虽然这些年经济不景气，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啊倒闭了，或是申请破产保护，但是哈比拉比每一年仍然有利润，所以他赚很多钱。虽然他很有钱，但是根据富比士的统计， David Green 他是全美国捐献给教会福音机构和慈善单位最多的一个人。2007年呢，美国有一所大学，他的财务出现了困境。那 David Green 呢，一口气捐了7000万美元，就把这个学校给维持了下来。那2009年，他光捐给教会、基督教机构、学校、医院，就超过了3亿8000万美元。那不但如此，他还投下了8亿美元的金额。他要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圣经博物馆，他要向全世界人来介绍圣经。而且呢，他在他的州里面，他去推动，他希望各级学校都能够开设圣经课程，让学生可以自由的去学习圣经真理。所以不但是他自己坚持这个基督信仰，他全家祖孙三代就是遵行神的诫命。他所做的，他的爱心行动，也让许多人看见他那美好的见证。所以他的理念是什么？基督徒行善要以对基督徒优先，要对你教会弟兄姐妹先有爱心，就这里所说的，要先加上爱弟兄姐妹的心，对神的儿女、对神的教会要大方乐意。当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当他们被扶持起来以后，那这些人可以发挥更广、更大的爱心，他们可以爱更多的人，不是吗？神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 David Green 他坚持这个真理啊，他乐善好施，这个见证呢，在今天美国道德败坏的社会中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这个 Rick Warren 这个马鞍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他说， David Green 啊，就好像众人皆醉我独醒一样。今天美国教会都睡着了，很多基督徒都睡着了，四周发生这些败坏的事情看不见，该行善的不去做。当许多人屈服妥协在这个罪恶潮流中的时候呢，这一位 David Green 弟兄他坚持圣经真理，绝不退让，他就是圣经所说的美好的见证人。先爱你的弟兄，先帮助有需要的教会和这些福音机构、宣教士等等。你这些做不到，你说你要去帮爱众人，这个就是做样子、做表面功夫好看的。所以一般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宗教上的一些爱心行动，你仔细看，他们是为了做表面功夫，为了 宣扬名声而已。但是彼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个爱弟兄姐妹的心上加上去，你后面这个爱众人心你就加不上去，也就讲不到了。所谓的影响世代，那个都是假的。很重要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彼得他这个生命成长的步骤，他是以信心开始，以爱心作为总结，因为只有爱，你所有属灵的行为才有意义。当我们得到，刚才我们最开始讲到，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当你得到了，你不能够藏起来自己享用，你好东西你要与别人来分享，当然你要先想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然后才是其他的人。基督徒的信心不是一种静态，你是要不断的加上，你才能够长大成熟。基督徒的灵命是需要不断的操练，你才能够对主的恩召和拣选能够坚信不疑。我们看下一章哈，彼得他肯定的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是一个正面的解释，所以有了这八项你就不会闲懒。闲懒是什么情况呢？闲懒不是只说你在灵性上的懒散，不是单单这样，包括我们在我们平常生活，我们基督徒见证，我们很冷淡，我们不够积极，我们服事上退缩。那这个懒惰哈，是会让机会流失的。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叫十个童女，对不对？这个十个童女有五，其中有五个童女，他们最后没有办法进去，不是因为他们不道德、欺骗、撒谎，而是他们怎么样？闲懒，他们懒惰。所以中文翻译的闲懒翻译的很好，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我们是有钱又有闲，对不对？有钱，你知道什么是有钱吗？有位公牧师哈，公文辉牧师，他这个上个月去肯亚，做宣教师。你知道当他们一家人到了那个海关要那个入关肯亚的时候，这个移民官就这样子比，那公牧师说，我是那个牧师传道人哈，并没有什么有钱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要钱的意思。那个移民官说，美国来的，但是他说我是这个我们派来的宣教师哈，来帮助这个肯亚的一些中国人哈。他说对，中国人。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什么人呢？从美国来的中国人应该是更有钱的，有钱或者有闲，有闲，什么叫有闲？我们有很多多余的时间，对不对？那这么多多余的时间我们要拿来做什么呢？彼得说要殷勤的去操练这八项成长的步骤，闲懒你就不会有果子。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八样成长的项目中，无论是缺了哪一样，就会影响到我们去结果子那个心智。比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子看见了近处了，忘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是一个负面的，这个灵性上眼瞎，眼瞎不是说你真正的看不见了，而是你故意把眼睛闭上装作没看到，当你打开眼睛的时候呢，你也只是看到近处的，你只顾念到目前生活上可以感受到的事，你看不到那个属天的属灵的那些事，你忘了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已经洁净了，你应该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们看最后一章哈，彼得要提醒我们，我们得救之前 是因为神他的恩召和他的拣选，神的拣选需要我们的回应，神在等我们的回应。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永不失脚的秘诀乃是要感恩，要更加殷勤，殷勤的侍奉，殷勤的传扬真理，殷勤的去结果子，殷勤的去完成神选召你要做的使命。最后，当我们在这八样属灵功课上充实自己，神一点都不吝啬哈，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你得到那个应许了，那个应许要实现的，就是要进入神永远的国，丰丰富富的。所以这一些彼得所说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还剩下的年日中，我们要去好好想一想，你怎么样殷勤的把它加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惶恐战惊，因为当我们读了圣经的话语之后，我们越发看见我们的光景实在是糟糕。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是没有好好的悔改反省。主，你召我们要用我们，但你要我们洁净，要我们改变，要我们成长，我们却忘了我们已经得洁净。我们闲懒就好像眼瞎。主啊，愿你怜悯我们，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可以翻转过来，让我们看见这里面有这么多项我们都还没有做到的。我们若是只有那样的信心，我们需要加上德性，许许多多的一样样的都要把它加上去。主啊，让我们真是以信心为出发，并且以爱心成为我们的一个结果。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的话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就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明白主你自己的恩召是永不改变的。愿你继续用那圣善的灵来感动我们，好叫我们真是在你的教会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更像我主基督，能够更多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叫我们最后真正的能够去爱众人。感谢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你祝福这个教会有这样心智，要更多的向恩主，并且要向万民来做见证，影响这个时代。我们感谢你，愿主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